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健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从处长办公室里走出来，他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就把笔往桌上一摔。 赵青这混蛋！ 傅志跟在后面推了下眼镜。 你现在准备怎么做？ 新建一回头。 怎么做？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以为这样就能逼得我重新量刑？不可能。从我开始做检察官那天开始，什么压力我都受过。就这种程度还改变不了我的决定。赵青无非就是想通过社会的压力让我妥协。激情杀人其实也属于故意杀人，但是在量刑上会有一个明显的从轻处理，他不想打成死刑。但是高松的犯罪行为，无论是从定性还是恶劣程度，都必须是死刑。哼，他要怎么搞都随他，我不吃这套。 话是这么说的。 两天之后，不仅仅是处长，就连新界和复制的电话都开始不断的响。发展到最后，甚至连手机都会有新闻追踪什么的人打电话给他们。至于到底怎么泄露出去的，他们两个都毫无头绪。当傅志连着两次睡觉被手机吵起来，终于忍无可忍地抠了电池，然后跑到新建的卧室外面，把里面的人给砸了起来。 哎，这案子的排期能不能提前点？再这么下去要疯了。 他头发凌乱，眼镜也摘了，半夜被人吵起来，满脸都写着不爽。新建一开门就看着傅志这副表情，没忍住地笑了下。 忍着吧，快了，日期其实已经定了，现在就是等。 我忍不了了。 暴躁地捶了下门，现在傅志面前有任何东西，下场都不会太好看。看他这样，新建索性也不睡了，两个人坐在客厅开始看电视。之前傅志买了一堆 DVD 回来，一直忙得没有时间，现在刚好打发下烦躁的心情。电影的剧情严格说有点无聊，都是俗套的东西来回的折腾。傅志看到一半突然问了一个问题。 新建，你坚持诉死刑怕不怕被人骂？ 他没回头，眼睛还盯着电视屏幕。旁边的新建也没看他，对于这个问题只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很淡地回他。 我从进检察院开始两年的时间挨的骂，比我活了那20多年总和翻倍还要多，而且不止我，是捎带上了我的祖宗十八代呢。 傅志笑了笑，没吭声。似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背后是个悲惨的故事，都是事出有因，都觉得自己想要的结果就应该得到，如果得不到，就会把怒火发泄在第三方的身上。 介意这些的话，根本做不了这行。 客厅里只有电影的对话显得很突兀，新建吃苹果的声音很有节奏，一点都不急促，似乎带着他与生俱来的那种笃定和平缓。傅志终于看了他一眼，眼底的情绪很复杂。 我一直很佩服你，可以这么坚持自己的东西。 他敛回视线。 我就做不到，都说做检察官要理性，可就算再理性，终究大家都是人，会有情绪，有主观判断，我没办法做得好像机器一样面对所有事。 新建一直到苹果都啃完了才抽出两张湿纸巾擦了擦手。 我坚持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说服我。 他突然冲着傅志笑了一下。 你这样的其实比我适合做检察官。 对他的话傅志也没回应。两个人似乎都觉得对方比自己更适合，但是到底谁更适合，他们说了也不算，也说不定谁都不适合呢。 DVD 换了一盘接一盘，两个人就这么从半夜看 DVD 看到了天亮。后面两个人都看困了，靠着彼此的头歪在沙发上小眯了一会儿。新建的手机几十条未看短信，他早上起来大概扫了一遍，全是陌生的号码，就一口气全删了。值得庆幸的是，钱真终于还是找到了新建要找的人。 在傅志整理完了供词和相关的证据，他打了一通电话给赵青。 你的口供卷还要复印吗？ 电话那边，赵青的笑容里不免得意。 新建那小子，不打算重新提交一份审查报告？ 傅志推了下眼镜。 你这句回答是要还是不要？ 不要。 赵青说得很清楚，然后补了一句。 新建这案子诉不成的。 但是下一刻傅志直接挂了电话。新建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笑得很嘚瑟。 你是故意的，明明有新的证词了，但是打的这通所谓的通知电话里只字未提。 傅志毫无压力地一耸肩。 我问过了。 说完重新把视线转回桌上的报告上，嘴角的笑容有点坏。 没错，我就是故意的。 案子走的是公开审理，公诉席是新建和曹峰一起。傅志到了法庭，但是坐在了庭审上。赵青果然安排高松的女儿到庭了。小孩子还什么都不懂，被媒体记者围观的时候满脸都是惊恐，被问到对于自己父亲的下场有什么想法的时候，直接眼泪就出来了。傅志一直在旁边看着，听着身边人的窃窃私语。如果新建坚持诉死刑，恐怕社会的压力真的非常大。但是公诉人的坐席上，新建的表情没有半分的动摇，他知道新建心底是十拿九稳的。高松被带上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还是很消沉，无论是态度上还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充分地表现出了他的悔悟以及恐惧。他听从安排坐在被告人的席位上，惶恐的视线扫过新建和法官，最后低回去。这案子的审判长傅志打过好几次交道，性格上大概跟李磊有点像，是非观很重，做事很干脆，对于这个案子从没有发表过任何的个人看法。开始审理的时候，钱真也到了，坐在傅志旁边轻轻地拍了下他的肩膀。 哎，怎么样，新建还是准备诉死刑？ 显而易见。 傅志笑笑没多余解释，后者了然地点点头，表情也说不上是赞同还是反对，只是看到高松女儿的时候皱了下眉。 嗯，何必把一个小孩子搞到这种地方，亲眼看着自己父亲被判刑，这种事儿太缺德了。 因为案子受到的关注度很高，自然在审判的程序上就走得很严谨。法庭上一直没有什么声音，只能听到审判长的一些发问以及公诉人的陈词，一直到辩护开口才引起了一小段骚动。明显多数人是觉得这案子该走激情杀人的。新建拿出审查报告。 案发的前一天，在赵年的小区门口，有两个证人很清楚地记得高松徘徊了很长的时间。 他一边说一边抬头看了一眼高松。 并且就在案发当天的下午，你买了一把便携式的家用刀。 虽然高松杀人的时候用的是赵年家的刀，但是他并不是没有犯罪准备。无论是之前在赵年家楼下逗留还是买刀的行为，结合他之后所造成的事实，都充分证明了他的杀人意图是清晰存在过的。赵青的脸色有点难看，他听着新建把证人的证词陈述了一遍，眉头全拧在一起。直至此刻，之前只是小声的议论开始扩大。审判长只能暂时地维持了一下法庭的秩序，然后重新审视了一遍审查报告。高松这个时候的表情很难看，他抬头看了新建好几眼，嘴唇动了几次，最后挤出一句话： 我当时就是去看看。 但是已经够了。新建没有理会听审中的人偶尔冒出几句高松还有个女儿什么的，视线一直很坚定地直视着高松本人，一直到他垂下头。傅志在一边看着新建，也看着高松和赵青。法庭上每个人的反应都带着各自的立场和期望，但总归是会有人失望甚至绝望。对于高松这个案子，不能说他完全都赞同新建，但是对于这样的量刑他也没什么质疑。到底是不是激情杀人，这个界定并不好说。没人能说一个平时温吞不善言表的人就真的不会去杀人，但是同样其实也不能就这么断言高松就是真的主观故意要杀了赵年全家。只不过他赞同新建的另外一个观点，高松有女儿， 赵年一样有个儿子。这个案子真正的影响在于，是不是你受于生活的所迫就可以做违法犯罪的事，或者说是不是一个人的情绪出现问题就需要有人为此付出代价。这件事从头到尾跟赵年的家人没有关系，但最终的结果却很凄惨。对于他们的检查体系来说，一直有过一句话，你可以为自己的犯罪找到1000个借口，却找不到一个真正的理由。没有什么可以成为驱使一个人犯罪的理由，被人打了一拳就该理所当然地打回去，本来也就是一个被道德观冠以公平之词后的扭曲平衡，只是被太多人合理化了。